呼吸都是新的芬芳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我闺蜜呢跟男朋友吵架，我在旁边劝她，然后我闺蜜哭着跟男朋友说：“你是不是想甩了我？是不是？”结果她男朋友一把过来抱着她的大腿，脚下一个用力，我闺蜜纹丝不动啊。她男朋友无奈地说：“ 你自己看看，我抱都抱不动，我还甩啊？” 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看一看本周新闻盘点。针对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拒绝撤拍疑似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一事，国家文物局发表声明，强烈谴责，并将继续通过一切必要的途径促使文物回归中国。从10号的零时起，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，新增8对复兴号的列车。目前呢，已有23个省市区通达复兴号列车。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方案，今年将大力推进货车司机、快递员、网约送餐员、房产中介员、保安员等8大群体入会。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印发了通知，要求进一步作息作食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，对弄虚作假的行为予以严肃查处。美国一家航天企业日前宣布，计划于2021年发射太空酒店极光空间站，并在次年开业，每晚约79万美元。200米的中国画巨幅长卷《长江万里图》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次亮相，该图是以新时代的长江为主题的美术创作工程。 如果爱情 刘若英为爱痴狂。关于爱和甜蜜的歌总是容易被我们喜欢和传唱。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经典随身听。关注微信订阅平台，搜索经典九六九，在听歌的同时来和我聊一聊有哪些情歌是令你难以忘记的。而这些关于爱、关于喜欢、关于甜蜜的情歌，也似乎正适合南风吹拂的春天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杜德伟的甜蜜情歌，无心伤害。 真心无奈，多心都为了爱，我坐在这傻傻的发呆。我仍依赖你纯纯的爱。哦，的人还在苦苦等，想哭哭不出来。无心伤害，你应该明白。爱太多空隙，受伤容易，无心互爱才是唯一。放在心里，我始终这样珍惜，我怎么会忘记 ？No, feel so sorry, baby, I'm so sorry. I never meant,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. 无心伤害，你应该明白。So lonely, do you know I need you to come back? Are you alright? 请快点回来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奖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前段时间出差，我在候机室的时候呢，听到一个妹子跟男朋友各种诉苦，反复强调说她咽不下这口气什么的。她男朋友就问她， 那你咽得下炸鸡吗？ 那个妹子非常肯定的点点头，她男朋友就去买炸鸡去了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的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 今天九六九听音都爱听，来看本周的新闻盘点。最近，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，复兴号动车组开行数量进一步增加，北京至上海间的高铁将实现最快4小时18分到达。最近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自然资源部正式挂牌。铁路总局的消息，时速250公里的复兴号中国子动车已通过设计方案评审，样车有望年内下线。国家质检总局近日抽检共享单车、摩拜等7品牌24批次样品不合格率达到了12.5%，高于近两年普通自行车的国抽不合格率。世界机场客流量排名最近出炉，接待旅客数量最多的机场为美国亚特兰大机场，中国北京机场位居第二。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近期揭晓，长白山神庙遗址、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等入选。上周北美票房冠军《寂静之地》最近发布定档预告及海报，正式宣布定于5月18号在中国内地上映。 变，来自于王菲。当王菲唱起安静的歌，好像时间将会静止。渐渐的，我们进入到了黄昏，来得越来越晚的时间了，又进入到了一个一年中不会有太多时间感慨的平台期。每个人都习惯当下的节奏，习惯现有的生活，而下面这首歌的前奏则好像带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时光的通道，过往的画面飞速掠过，这首歌在它被写出来的那一年带着人们飞速地跑向了未来，而如今又带我们回到过去。

野百合有春天来自于罗大佑，这首歌表达新时代就像春天一样，不会遗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，而春天的春雨也并不寒冷，它们滋养着万物的生长发芽。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关于这个主题，来自于韩红，风雨中的美丽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，旅行者。

里才能找到爱？我已习惯自己带自己回家。 又到周五了，好开心呢。 我发现一到周五容易你就特别特别的激动。 当然了，因为周末呢可以在家，哎呀，该宅着该宅着，然后出去玩就出去玩，是不是？ 我觉得你的工作主要是吃吧，你没有提到这个。 嗯，是的，大家不知道，其实我做了好多年美食主播。说到吃这个方面呢，哎，我可是实力派的， 特别有经验是吗？ 哎，对。那周末呢，适合出去又玩又吃的，可能就是烧烤吧，是不是？ 没错，而且烧烤吧，互动性非常强，我觉得。 嗯，比如呢，你负责穿圈啊，然后呢，负责生炭呐、啊，负责一条龙服务，然后烤好了之后呢，给小妹妹、小姐姐们吃，是吗？ 嗯，哎，在你的理解中，我就是这么暖的一个人吗？ 嗯，你是属于很欠的那种。 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大家的理解中很暖的那种人，没错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我就是这样的。 你千万不要给自己贴标签，可能一出门就被打，好吗？ 不会的，不会的， 很有可能下雨的时候还会遭雷劈。 哦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 好，那我就不揭穿你了。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，跟烧烤有关。 没错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周末如果去烧烤的话，你负责什么？有的人可能会选择说，哎，我负责带肉；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负责吃。对，像龙云老师应该就是负责吃。 对，我就负责监督你。哎呀，这个要刷点蜂蜜，那个要多放一点酱油。 那我一定会把一个刀刀放在我的旁边。 那也没有关系。 这样都忍得了吗？ 当然了，因为你的那个小刀，我是40米大长刀呀，谁怕谁呀？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，参与方法很简单，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。如果烧烤的话，你会负责什么？ 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969，回复关键字烧烤，在页面下方来留言告诉我，如果去烧烤你会负责什么。 留言入选之后呢，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奖品一份哦。 守候寂寞才找我，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。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，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

陷入了另一个困境，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，也没有逃脱的幸运。我像是一颗棋，进退任由你决定。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，只是不起眼的小兵。我像是一颗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，几手无悔你从不曾犹豫，我却说不在 居然之家2018品牌女性高峰论坛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在京召开，那最新的峰会将于5月19-20日在北京召开，杨澜、于丹、许静蕾、邓亚萍等公众人物前来参加。 好的，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。那今天我和龙燕来为大家主持这一小时的互动。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：周末如果去烧烤，你负责什么？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是这样唱的？ 嗯， 修改耶，我中意谁？猜猜什么意思？ 烧烤我中意你，对吗？ 就是烧鸡翅，我喜欢吃。 那不是一人一个鸡翅膀吗？ 对，一般呢就是我们要穿两个， 嗯， 是一串嘛。 对， 然后鱼丸的话呢，大概就穿满一串，要不然的话你就单插一个鱼丸，然后在那烧半天，你不觉得很浪费吗？ 对，主要还会打起来。 嗯，然后像那种就是玉米，可能就会就着皮一起烤了。 哦，那我是不吃玉米的那种人，我可能就是吃肉、鸡翅、鱼丸的那种人。 嗯，那你有没有见过小伙伴烤过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？ 稀奇古怪的东西， 嗯， 我这边真的还没有见过。 我们那边有烤橘子的。 橘子 啊，还有烤香蕉的。 那这种东西是会放盐吗？还是就是原本的味道呢？ 就是只是放在上面烤热而已啊。对，然后烤焦了就会吃。 哦，说起来这个我看过一个有烤榴莲的。 哦，那个实在太黑暗料理了，我接受不了呀。 觉得如果有人在我面前烤榴莲，我可能会把它烤了。 太暴力了。那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有关于如果去烧烤的话呢，你会负责什么？ 哎，真的，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适合我，我就是比较喜欢吃烧烤的那种人。 嗯，那平常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跟我们大家 share 一下？ 没有，我只是会吃。 啊，那会烤吗？ 不会。 啊，算了。 其实我们 烤不过，是吧？ 哎，对，其实我们原来有过这种出去烧烤的经历。当然了，我也是很想为大家来烤一些东西的，但是可能大家对我的厨艺当时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放心。 我是觉得呢，如果把食材交给你的话，食材会很不放心。他说天哪，我接下来就变成炭了，变成非洲的什么烧烤了。 不会的不会的，如果有一天我一定要组织一场这个户外烧烤活动，让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的厨艺。 行，所有东西都你来负责好吗？食材还有各种费用都是你来出行吗？ 那个刚才我这个没说啊，没说。我们今天聊别的吧，聊别的吧。 行，那我们就聊一聊那个泽林到底是应该带黄金还是带钻石去发给我们，然后帮我们烤烧烤，加在那里面，加点佐料，铂金是不是？ 我觉得我已经入到了一个坑里。 参与方式很简单。 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年九六九，回复关键字烧烤，在下方留言来告诉我，如果周末去烧烤你会负责什么呢？ 留言入选之后呢，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年九六九为你送出的精美奖品一份哦。 受不了，你宣判我的无期徒刑，孤单是我的背号，我在漆黑的夜里看着心被爱焚烧，你给我一个爱的煎熬，用思念做一烧烤，我嚎啕大哭，我颓废的笑，外面有没有人听得到？我早知道爱是一个煎熬，可是我不能不往里面跳，吹寂寞的风，受时间的孤岛，心碎在冰雪里，而明天只是个问号。我想要一天相思的解药，被回忆关起来叫人受不了，你宣判我的无期徒刑，孤单是我的背号，我在漆黑的夜里看着心被爱焚烧，你给我一个爱的煎熬，用思念做一副烧烤，我嚎啕大哭，我颓废的笑，外面有没有人听

今天呢，我们十八点的互动话题呢，有龙叶跟泽林一起跟大家聊一聊。 没错， 周末如果去烧烤的话，你会负责什么？ 嗯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。蓝豆说，如果去烧烤的话，我可能会负责组织。首先呢，让一个朋友去带锅，一个朋友去串肉，一个朋友去带调料，而我只负责指挥大家就行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位朋友你可能真的是不怕死呀，你好歹带两个板凳过去，对不对？ 然后呢，看到这位小叔子，他说他呢是负责吹烟的。哇，这还有声效，还有场务，还有导演开始放烟那种很浪漫的场景，是吗？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庞大很专业的团队。 是的，还有吹烟的呢。 不知道你们团队缺不缺一个吃肉的？ 缺不缺那个西门吹雪这种类型的，或者是类似于吹牛这种类型的。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，有关于如果周末去烧烤的话，你会负责什么？所以这个回答呢，就可以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。 对， 是甘于奉献，还是勇于剥夺， 还是只是一个吃货？那么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方式非常简单，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回复关键字烧烤，在页面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，如果周末去吃烧烤，你会负责什么？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哦。 好了，待会儿呢，我可能就要消失了，可能被泽林撵走了，说：“哎呀，你吃那么多， 你不要再吃了，你都走吧。” 对， 都是我的。 我现在赶紧要打打广告，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搜索我们的那个经典九六九，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，我在里面等你哦。 没错，我们的各大主播都在里面潜伏着。好的，下首歌曲为你带来一首充满着春天味道的歌曲，来自于任贤齐，《春天花会开》。 接下来为您献唱《春天花会开》，我的爱。大门外，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。我的天使，我的爱，为你不怕风吹日晒，偏偏命运如此的爱，只有路灯它笑我呆。慢慢期待我的爱，我等待你回来，分享我的爱。春天花会开，鸟儿